周末我不只会带他们去游故宫、天安门、颐和园，还会陪他们登景山万春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上，有一段特别优秀的作品耐人寻味。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一对一，一举呢夺得了职业组表演一等奖、最佳作品奖、最佳捧哏奖三项大奖，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请到了这个相声的两位表演者，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刘颖、浩南，让他们跟大家聊聊这相声台前幕后的那些事儿。来，二位嘉宾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刘颖先。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雅娟好。我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刘颖。 浩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雅娟好，我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您笑口常开。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首先得祝二位哈，你们在大赛当中获得的这个奖项确实是来之不易，祝贺二位在这次大赛当中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折桂，这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这央视的颁奖晚会啊，我真是也看了，没有发表获奖感言这一项，让我觉得吧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今儿呢我们就来弥补一下，有请二位分别表达一下你们此刻的心情。还是刘颖先吧。 对，雅娟我先来吧。这个首先感谢啊雅娟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刚才呢我刚才雅娟说一句话比较害怕。 哪个怕？ 过关斩将可不敢说，只能说是度过了一道一道的难关。这回呢CCTV 第五届相声大赛的这个，无论是在选作品啊，还是演员的表演，以及到了我们评委老师这个要求，都是比历届相声大赛都难度很大的。 对 啊，比如说这一届，作为我压力很大。因为这一次80后比较多，我是算 半七零后， 对，后生可畏，来势凶猛。 哎， 嗯， 我这个就比如说我呀，还有方清平啊， 嗯， 像我们这样演员，就是稍微年龄大了一点。 对，人家不说了吗？ 啊、 这么大岁数还参加大赛呢？ 是是，这个，所以我们就压力很大呀、啊。 嗯， 但是呢，好在有一个这个青年作家康群老师这么一个好作品， 嗯， 保住我们、 嗯、 啊，再加上我们铁路文工团所有的团长以及演员啊，到书记各方面全力的啊帮我们排练， 嗯 啊帮我们这个提意见修改作品，最后呢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并且获得了这个奖。在这里呢，衷心的感谢我的那个组织中国铁路文工团， 嗯， 所有团长以及我的同事们， 嗯， 感谢呢所有关注相声、所有这次支持一对一的所有听众朋友，感谢我们雅娟老师给我们这机会感言。我的感言就是什么？感谢一切，啊，甚至是感谢我的伙伴。 嗯， 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工作，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呢，就是说了点这么一个啊。优秀作品得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奖， 嗯， 主要是最优秀的还是我这伙伴，因为什么呢？他比我更优秀，他拿的奖多，他这回是得奖大户啊， 对，比你 所以说要感言，应该感人泪下的语言应该让给浩南说。 您讲浩南现在这脸色这棒，而且那衣服这红哈，大红大紫的， 是不是？ 来吧，浩南，这最佳捧哏奖这是很难得的。 这儿又不是说你到猴山了，你红一点好。 有完没完啊、确实获奖之后呢感言也非常多，刚才呢大师哥已经说了， 嗯 啊，说了这个感谢很多人，确实是应该感谢所有对我们这个节目做出过帮助的这些前辈， 嗯 啊，我们的同行，最我觉得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搭档刘英老师， 我真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实话，我对你们这对啊组合，从最初组合到现在拿奖，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嗯， 你想那时候刘颖就是把你当成媳妇儿看， 对 比他对他媳妇儿都好， 哎、是 他走哪把你带到哪儿。 对， 你怎么知道呢？ 那当然，我跟着嘛。这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在生活上，这个在。包括你们的工作上 是 给予你的支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对，打心里最感谢的，就是最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我搭档。 对，这言输出高徒哈。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 说。我觉得这个雅娟老师给咱俩一个感言的时间，咱们有点相互的吹捧。其实呢，这个浩南感谢我知道是由衷的，我也真的心里接受了。但是我们娱乐节目除了娱乐以后，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所有支持相声的观众与听众。 对， 没有大家这么多年陪伴着我们，支持着我们，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相声演员，我们不会真的能够屹立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通过努力得到自己的一定的辉煌。 嗯，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对，我能够理解二位的心情。确实哈，我们节目也是时间有限，可能话不宜多说。 对， 但是我们更希望把优秀的相声作品奉献给大家。 嗯， 我觉得二位的表演呢非常的投入，都是体力活，从之前比较新的什么减肥一家人啊，什么超级策划呀等等，这些作品真的都是需要付出体力的。那给大家带来这个参赛作品呢，现在我们就请听众朋友再来听一下，这是央视版本的，我们来听听当时比赛的盛况，在那种压力之下两个人表演的还是非常自如的，一起来听这段一对一。 什么态度？典型的缺家教。你早找我，你早有家教了。 你谁呀？ 我就是家教。 什么家教？ 上门授课，一对一辅导啊。 哦，家庭教师。 你应该认识我呀。 我哪认识你去啊？ 哎，一对一家教，你的手机上没收过我的短信，网上没注意我的留言，小区里没看过我的传单，女厕所里没见过我的照片。 怎么都添女厕所去了？ 给孩子找家教一般都妈妈操心呢。我照片那 bus 帅极了。 bus 英文形容造型姿势好看， 那叫 pose 啊。是是是， pose 有寓意啊。这样 这什么意思呀？ 这代表一对一，这是我，这是我教那孩子。 哦，那这后面撅起来什么意思呀？ 你问这个 啊， 定向培养。 这么 个定向培养， 哎， 冲你贴这地方也没人找你， 你可以找我呀。明天我上你们家给你授课辅导， 辅导什么呀？ 声乐舞蹈、绘画搓澡、烹饪修脚， 这两样能一块教吗？ 当然了，我重点是小升初定向培养。 你不是小升初吗？ 啊， 我的学历是大本， 大升初。 大学都毕业了还升初中啊？ 我收费便宜， 你白教都没人用你。 谁说的？我一天跑四家都忙不过来呀、啊、 能有那么多家长找你吗？ 当然有了，现在的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别的家找家教，你要不找孩子准落后、所以做家长的都害怕呀。 怕什么呀？ 怕孩子倒在发令枪下、给孩子毙了。 不是不是，这有一句话怎么形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对，你看你都记住，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就这条破起跑线给孩子们造成多大的压力？要我说，人生有如长跑，不是短跑，不是百米冲刺，更不是刘翔跨栏，明白吗？ 明白了。你是说刘翔也想找家教？ 我白说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是错误的。 我指着这句话活着。家长盼子成才的愿望就是我致富的资本， 我看是骗钱的资本。 你记住了，有需要就有市场。 我不跟你抬杠、刚才你说那些都能教吗？ 我主要教初级。 怎么个初级啊？ 就是课没讲完呢，家长喊我出去。哎， 那是轰你呢。 他跟我开玩笑的，我明儿再来啊。 你心可真宽呐。 是啊， 你肯定教的不对。 你问问孩子，我哪句教错了？ 你教的什么呀？ 我刚一进门，这孩子过来跟我说，老师，我都好几天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呢，今天你给我解析解析论语吧。 这孩子都困成什么样了？ 他妈过来了，老师别理他，语文考个第二名你还有脸睡觉呢，您快给他讲讲论语吧。 家长也熬不住了， 我一听论语啊， 打哈欠传染吗？论语你会吗？ 哎，教着教着就会了。 什么？ 哎，不教能会？ 不是， 不会能教吗？ 哦，你教论语哪段啊？ 子日。 对了，是那念子曰， 啊，有事也念曰， 他就念曰。 啊，听你的，听你的。 什么叫听我的呀？ 子曰：“十有五知而学。” 呵，这费劲。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啊，是是是，就这两段，他和后边五十六十还不一样。对 对对对对， 七十我记不清了，你别着急，我想想。七十关键是后边，七十的后边是什么？哎，七十的尾巴是什么？ 狮子座。 对，八月份的前奏也是狮子座。 什么乱七八糟？那应该是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 对，就这段， 你怎么给孩子解释的？ 好解释啊。那论语是空子说的话呀，所以 空子呀， 孔子，孔子 多音字嘛， 他就念孔。孔子他老人家在古代那个时候办了这么一家私房菜。 哎呦天，那味儿，那叫私塾馆 啊。是是，私塾馆，就是孔子就是老家教吗？ 没这么叫的。 这几句话就是他的收费标准。 哎，这是孔子讲述立身处世的哲理啊，没有钱的事儿。 第一句就有啊，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说你交十五块钱可以到我这儿来上学了 啊。那三十而立呢？ 孔子上的是大课，学生多，座位少，交三十块钱只能在屋子外边站着听。三十而立， 那听得明白？ 谁让你图省钱呢？你给四十坐屋里听，不就没有疑惑了吗？ 怎么见得呀？ 四十不惑呀。 这么解释啊？五十知天命。 什么叫天命？ 一生的命运。 给五十，孔子给你看看手相， 还在算命？ 当然了。 六十耳顺， 交六十课堂上允许你交头接耳。 七十从心所欲， 给七十，考试时候想怎么抄怎么抄。 啊， 没听说过， 是不是？我辛辛苦苦一堂课收五十，这孔子不是？这孔子收七十，这老头够黑的。 谁黑呀？ 像你这么教啊，那家长是得轰你出去。 哎，没给钱怎么出去啊？你还有脸要钱呢？ 孔子不发威，你当我是孙子？五十块钱一到手，马上我就走，直奔下一家，我一对一。 要定向去， 哎， 下家教什么呀？ 英语。 对， 接着蒙。 哎，我刚一进门，这孩子从床上爬起来。哎，老师，哎，我感冒发烧，刚吃完药，今天你给我讲讲国际音标吧。 病了还得学。 哎，老师，我是他爸爸，别管他 啊， 甭说烧了，烧个56度换个第一名那就值。您快给他讲讲国际音标。 啊，天吧。 哎呀，家长这是何苦呢？ 我一听国际音标，马上开。 停止。哎呀，您这感冒可太快了。 哎，我不能让消费者觉得我跟他们有距离啊。 你这英语音标怎么教的呀？ 来来来，你跟我学。 哦哦， 你大点声。 哦， 你再大点声。 啊， 有感觉吗？ 有 什么感觉？ 恶心。 慢慢体会啊，刚才教你的是开口音，下面教你鼻辅音。 你还 在 在。 好，最后一个音复杂了，注意老师的嘴型。 你 那嘴再撅起一点来。 哎呀， 声音再大一点。 哎呀， 都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 把这英语从头来一遍。 哦，你好塞哟。 韩语啊，韩国英语没听说 过。 你赶快出去了。 哎，没给钱怎么出去？ 你还敢要钱呢？英格力士你不发威，你当我是卡哇伊啊？50块钱一到手，马上我就走，直奔下一家，我一对一。 老撅着你不累吗？ 哎，这是我招牌的 pose。 我看你整个就是一个黑家教，你就骗了。 骗？ 嗯， 你可不知道 怎么了。 教下家孩子我费了大劲了。 是吗？ 由于他们家给他找的家教太多了，造成这个小孩的心理障碍。 什么障碍？ 在他面前不能提家教两个字，一提就想上厕所。 这什么毛病啊？ 我也纳闷啊。我当时这孩子问他妈，哎，为什么不能提家教呢？您再看这孩子， 我这就要尿。 我就是家教啊。哎呦，家教怎么了？哎呀， 那这孩子妈怎么说呀？ 老师您别再说这俩字了，再说我们孩子前列腺就憋出毛病来了。 哎呦，那就别学了。 好好好，我不说这俩字了，我们开始上课，请家长回避。 为什么呀？ 哎，我们是一对一。 你教什么呀？ 美术。 你会吗？ 都讲5节课了。 哦，那第一节课你教的什么呀？ 第一节 啊， 铅笔的使用。 哎，对，这铅笔怎么使还用教啊？现在人孩子都学计算机， 所以孩子你记住，现在一首好的书法让电脑给毁了，好的歌手让假唱给毁了，好的老板让假文凭给毁了，好的绿豆让张武门给毁了。 你提他干什么呀？ 你没听他说吗？ 糖尿病算什么呀？ 那不是不治之症啊，就是肝火旺啊。你多喝绿豆汤，把肝火降下去不就完了吗？ 哎、你这让孩子说这干嘛呀？ 一堂课60分钟，不说这我怎么过呀？ 嘿，第二节课， 铅笔的维修与保养。 第三节， 圆的画法。 圆的画法， 画圆是基础。你教小孩把圆画好了，你再跟他说，你把那圆染红了就是番茄，染绿了就是西瓜，染黄了就是土豆，土豆上加上眉毛眼睛嘴还有一大鼻子，你再看， 这是 李金斗。哎，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 第四节，美术与口腔的辩证关系。 第五节， 假牙的维修与保养。 别说了，不是你教美术提假牙干什么呀？ 代卖呀。 啊， 代卖呀。现在小孩手里都有钱，我趁家长不在的时候把这假牙推销给他，我也算挣点外快。 你家教不能干这个。 谁说的？人家大夫能推销药品，我就能卖假牙。 那小孩能买假牙吗？ 你看你怎么哄他了。 你怎么说的？ 孩子你记住，人这一生也许有歪心偏心贪心， 但是你绝对不能没有孝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想想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由于没有假牙，吃不香睡不好。你看老师推荐你这副假牙，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白里透着白，白里透着白。它的材料不是石膏的，不是塑料的，不是瓷砖的，更不是大金版的，是真正外国进口烤瓷的，32颗，不多不少，有大的，有小的，有厚的，有薄的，有方的，圆的，有尖的，有扁的。它是门牙、槽牙、虎牙、爪牙、假牙、雕刻，样样俱全。 好，这词儿背的比《论语》可熟多了。 啊、你买不买？啊，你要不买，我让你妈再给你找仨家教。我让这仨家教跟我的家教一样，天天在家给你当家教。 那这孩子呢？ 老西，我都尿裤子了。 我买了行吗？ 你可太好了，毕加索不发威，你当我毕福剑呢？钱一到手，马上我就走人了。 你不走啊？那家长回来非打你不可。 什么呀？赶时间，下家孩子等着我一对一。哎， 再撅您就椎间盘突出了。 还教啊？ 唱歌没完了是吧？哎， 这孩子我不教他不成。 怎么呢？ 天生一副好嗓子，见着我一叫，哎呀，嗓音那个甜呐。 怎么叫的呀？ 老师好。哎， 霸天虎啊， 还擎天柱呢。 这孩子多大？ 7岁。 声音怎么这么粗？ 有点早熟吗？ 我跟他说，好孩子，你可以变形出发了。还是变形金刚。 就这条件他还学唱歌呢？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吗？人家家长愿意。再说我是因材施教，别看这小孩这条件，用不了一堂课我可以把他变成小腾格尔。 谁信呢？ 哎，现在我就是这孩子，你教我，我看你怎么因材施教。 哎呀宝贝儿，哎，你说了你现在就是这孩子了。兰溪，我想学腾格尔。 好，想学腾格尔，首先你要找到一种疼的感觉。哎， 怎么疼啊？ 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有人踩了你脚一下，你什么感觉呀？ 没有感觉。 这孩子还有点傻，我还得帮帮他。说有人踩了你脚一下。哎呦， 你真踩啊！ 哎，因材施教嘛。哈，要不然你找不着疼的感觉。现在有了吗？哎呦， 有了。 好，跟着老师一起唱《天堂》。蓝蓝的天空，蓝蓝的天空， 找疼的感觉。 绿绿的湖水， 有没了？ 耶耶， 有了。 你说的家乡， 耶耶， 好好好，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哪！ 你哭什么呀？ 脚都肿了，能不哭吗？你这叫误人子弟！你赶快出去吧！ 这回我出可出不去了。他妈推门进来，一把抓着我脖领子，这孩子蹦起来掐我，他爸底下来个扫堂腿，当时我就趴底下了。 该仨人一块上， 起来以后我就哭了啊！干什么？你们这是欺负人是怎么着？有本事叫那孩子站出来，我跟他单挑啊！哪能仨人打我一个呀？当初咱们可约定好了的。 什么呀？ 一对一。 真的开始了。 谁干谁干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的 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我是雅娟。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两位青年优秀的这个相声演员带来的作品，是参赛的作品一对一，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着时效性感觉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的手机短信里时不时都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内容，到底这一对一的家教是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陷阱。所以呢，我相信对于两个青年相声演员来说，好的作品、好的表演、好的观众缘，这三者缺一不可。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再一次分别要请两位我们的嘉宾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比如说从他们的这个师承啊，包括再来说说这工作单位给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从艺道路带来了什么样的这种有着很高提升作用的力量啊。刘颖先来。 我先来。听众朋友们啊，我是相声演员刘颖，来自于中国铁路文工团啊。我的那个今年年龄呢，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 嗯， 啊，这个其实我这个不爱说这个，你们这个最后给我安排的非要说这个哈。 对， 这个我的师承呢，我是师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 嗯， 我是11岁拜师学艺啊，我考入的早年的北京曲艺团。学员班也叫团代班，后来我们归入了北京戏曲学校曲艺班啊。但是我们启蒙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越感啊，优越性吧也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将近21位老前辈 哇 启蒙奠基啊，等于成长起来的啊。这些老前辈里面不光是有相声的啊，有京剧界的，有 曲艺 界 的， 对，因为相声界呢，现在有几位过去的大家都已经不在了啊，比如说王世臣先生、罗荣寿先生、高凤山先生、王长友先生、福宝仁先生、这是第一批的、第一批的啊。第二批呢，比如赵振铎先生、赵世忠先生、李国盛先生、史文慧先生、石富宽先生，这就多了，还有已故的这个殷培田先生，完了这个。后边呢，到最后我们第三批老师呢，就什么贾振良先生、冯广业先生，啊，这个，比如说，像千祥老师、曾瑞老师，这就是相声界的，还有杨少华先生，完了这个曲艺界呢，有我们当时小时候的台词，以及唱一些曲艺唱段的老师，叫梁小楼老师，梁小楼老师可以说在。他那一代应该他年长骆玉笙先生一些岁数吧，所以他应该是他那一波的。台词啊，梁老师要求我们特别严格。这比如如何打开口腔，如何要你这个额骨变让它变成发达，就以至于你的声音在舞台上可以不用利用麦克风打得很远。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在那个中国曲艺研究所里边的几位教授，比如蔡元丽先生给我们讲的这个曲艺概论，我们还接受了这个比如说政治经济啊这个语文历史的一些文化课的训练，完了还有京剧界的过去刘长德老师给我们练这个形体、武功课， 身上 我们也要练武功课、翻跟头、打飞脚、拧旋子都有。完了还要请北京歌舞团的老师来给我们上民族舞跟芭蕾舞。我们这一期一科的同学呢，比如说有李伟健，有武斌，我们这里呢，伟健呢，就是这个形体课最好的， 他是形体课最好的。 李伟健芭蕾舞跳得相当好。 这真看不出。 说你下回他有一节目，你让他就好长时间不演了。他原来有过那么一个关于跳舞的节目，他好长时间不演了。 问题他跟这儿跳，我们 小时候 也看不见。 哎呦，小时候他那个芭蕾舞跳得好，站一位、二位，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他就有这个舞蹈的苗子。 对， 后来最后 不务正业说相声。 是。 完了，这个确实我们从小那个师资力量非常雄厚。 哎，我觉得特别让我羡慕。虽然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哈，但是我这么一听来，至少我觉得此时此刻浩南，你应该对你刘颖大师哥是属于羡慕嫉妒恨，对吧？你没赶上那时代啊，谁让咱比人家小呢？所以，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受的苦也比咱多 啊，那是肯定。 嗯， 羡慕是肯定有，嫉妒这 也 有，但是恨就没有，也有，也不能说没有，恨自己出生太晚了。 雅娟，你发现了吗？他得完奖以后，他变聪明了， 对，越来越灵了。 他把你的最后这一字儿摘出来了， 着重了一下。 其实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苦啊，我觉得做我们这个行业。 太不是简单的事情了。我相信如果喜欢相声的听众朋友，那都是半专业，所以大家是真的能够有体会，相声这门槛很高，而且一旦涉入之后，你真的要下苦功夫，耐得寂寞。哎呀，所以我们这些老的传统段子，我们要吸取精华，然后更要有创新。所以接下来送出的这个相声作品呢，就是刘颖浩南的一段。我觉得 这把我给控过去。 下期你再接着聊。马上送 出。对对对，他说下一期给你时间最多。 马上来， 我喜欢做这节目， 每回都是这么说。 浩南信誓旦旦。行，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又见打灯谜。 你看雅娟一说不让你说话，他激动的把节目名字都报错了。 这么激动的说都不会话了。 他应该是 浩南 又来打灯谜。 行， 应该是他这一句又给抢。 该我说了， 该你。 说一根树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打一个雨伞，蘑菇狗尿台图钉，对吗？ 这四个谜底他都猜对了。 欠我200了啊。好，是是， 该我说了。 哎， 我说 我欠你、哎、我欠你250了吧？ 不是，我欠你300。 你等等，你什么意思 啊？ 你什么意思？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 啊， 狮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愁啊。你这红口白牙，一会儿说我欠你900了，欠你1000了，是不是也没物证？你这人又不讲信用，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现在什么不得讲个物证啊？ 哎， 没有啊。 有 、啊、 有。哎，200，你先拿着。 拿着，这不就齐了吗？ 哎、 是吧？等物证， 赶紧接着说。 哎， 别装兜里呀、啊！ 你不让我拿着吗？ 你拿着，你这物证啊。你举去， 举什么举着？ 你给举去，你举高点。 这么着？ 哎，对， 举高点。 哎，对，你让我看看， 这什么意思？ 我的钱，我借你的呀。 哦，那行，那赶紧说了， 该我说了 啊，你说吧。 啊，说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一动物。哎，这可是猜啊， 这我哪是？别瞎猜，我猜不着了。 认输了。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一动物， 这动物是 虾。 说我痛快。 哎呀，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呀？啊，一出门。 不是，您说我们两个人跟狗熊站一块儿，也不是谁吓。 啊，行， 甭说呢， 该我说了， 赶紧了。说有一头老母猪 啊， 带着9个小猪过河，背过仨去，驮过俩去。老母猪到对岸一数，够了，傻猪。不识数。 再给你一杆。哎呀，刚才你都说了，谜面上有的字儿谜底不能有，你这叫自找没趣儿。 是，又该你了， 又该我了、 啊、 这回我说一个高级的。 好， 来一个468句的。 太好， 好不好？说打南边来个黑大汉 啊， 腰里插着2把扇，走一走扇一扇，弥陀佛，好热的天。再猜一动物。 哎，你这好。 哎， 我没听过。哎， 当然 这高级的，太好了。那我就别费事了 啊。 你这动物是乌鸦。 哎，能解释一下吗？ 绝对合理。 打南边来个黑大汉，三伏天的傍晚，乌鸦从南往北回巢，腰里掖着2把扇。 乌鸦翅膀啊， 走一走扇一扇， 不扇就掉下来了。 弥陀佛，好热的天。乌鸦怕热不怕冷，30多度高温它受不了。 这个不是、 哎呀，这真好。 哎呦，你这太好了。 哎， 我发现 你举高着点 啊。 哎，叔叔几百了？ 500了。我发现了。 哎呀， 跟你比我脑子太慢了 啊。 我输了。我跟你比我差远了。 承认 了。你比我聪明。 哎， 我欠你多少钱？ 500 吗？不是、啊、这看着啊，1、2、3、4，500。 哎， 还给你了。 好嘞， 不欠账了。 哎， 好了， 我服你。 真 承认就行、 哎、这人脑子太聪明了。咱们哪是呀？你 丢， 不成， 错了 啊， 错了， 我没错，我跟人说你脑子好， 都错了， 我好，你别找转着。 我刚才一共带了1000，现在还是1000，你差我那500呢？ 你看，这就你不好了，你老有这毛病。 我怎么了？ 我刚夸你他年轻，我夸你两句，你膨胀了，你没算过来，这么简单的你怎么不明白？你刚才我欠你多少钱啊？ 500啊， 是不是？ 啊， 我1、2、3、4，对吧？ 对啊， 我没占你便宜吧？ 没有， 是不是？我欠你500 啊。 看着 啊 我欠你500，你财迷你数那儿干嘛呀？ 他拿错了， 500 啊！不， 我欠的 啊，是 我还给你， 还给我， 没钱了，没账了吗？ 不对呀、啊！ 我你这个人， 我就疼你两句， 我赞你两句，你就晕了，你晕了， 我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你不就想今天比较走运吗？说一个赢100，说一个赢，你还想赢我钱？那我接着说，好不好？我接着说，我还拿着这500。我接着说，你接着赢不就完了吗？ 哎，那行那行， 是吧？那接着赢， 那行那行、啊、那行， 对不对？ 那行， 什么人呢？你说， 你说说说， 年轻人，你得理不饶人，这就是。 你说， 我再说一个啊，你高级，我也高级。 哎、 你468句， 啊、 我说一拢音扣字的 啊， 是吧？我说7个字 啊， 你把这7个字概括成1个字，好不好？ 又叫扣成1个字。 对对对对对 啊！哎，您别怪我没提醒您啊。像什么小孩醒了要撒尿、 啊、 这7个字扣成一个把字 啊，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成一个我字 啊， 二人见面忙握手扣成一个好字、 嗯、啊，就这几句都绕不过来。 怎么绕不过来了？ 绕过来了。 别说这个， 什么意思？ 谜题我都知道 啊。你知道 我都告诉你了 啊， 好不好？ 那 你说个新鲜的、 啊、说个新鲜的 啊，让我猜的难一点吧。 哦，你想猜的难一点？ 哎， 好、啊、行。哎，你要是这意思，那咱们来把大的 啊！ 你想猜的难一点，咱就来把大的。 什么意思？ 一把定输赢。这我说一高级的 啊， 拢音扣字、啊、你要猜不着，看没有？这500，不欠了，我的了，好没有？ 说、啊， 就这么着， 就这么着了。 马槽伸腿，顶出题。 你还会俏皮话呢？ 来，班长， 嗯， 说不明电话打进来，7个字，你扣成1个字，你猜哪个字？猜吧。 这有点意思，我琢磨琢磨。 哎。 不明电话打进来，就是不知道谁打的。电话一响，嘟嘟嘟，喂，你找谁呀、啊？你找，哎，这是外白呀、啊，不说了。嘟嘟，你好，这里是火葬场。哎，这是公司电话呀。再换一个，嘟嘟，你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这是业务电话。哎。我得问清楚了，这电话往哪儿打的？往家打的肯定是歪，往别的地儿还真不好说。哎，老弟、 啊， 问问您 啊， 这电话往哪儿打的呀？ 往家打的。 那我猜着了，这是歪字。 哎呦，这太……我说这太难，你猜不着，你这猜不着。我给你换一简单的，我给你换一个铁匠师傅抡大锤， 那是打字，我也知道，跟刚才头说那仨连起来是把我好打，知道吗？ 啊， 那我 这也知道， 咱就说这个不明电话打进来，歪字。 不是歪，我跟你说， 他就是歪嘛， 他不是歪嘛。 你也别说不是，我也别说是，咱俩今天当着各位的面 啊，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 好比说这有两部电话 啊， 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你们家的。 哦， 我打给你，你一接电话说歪，这就算你输了。 哦，一说歪就输了。 对呀、啊， 那我要不说歪， 那算你赢了。 那可以啊， 哎，你不可能不说歪， 我就不说歪。 你不说歪，你说歪就不正常， 我就不正常，你还不正常。 开始。行什么呢？接电话 没听见？ 听见了。 我们家事儿你管得着吗？ 多新鲜，咱俩就打赌呢。 赢点钱你至于的？ 真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俩蛐蛐。 哎，我们家电话响了，我手机也响了，你说我先接哪个？ 哪儿这么脆啊？把手机关了，接家里电话。 没你这样， 说完还钱。 行，真是。 嘟嘟， 你好，机主已欠费停机，请您在嘟的一声后续费通话。 我给你续费啊。你得亲自接电话，咱俩得通话 啊！我通话 说完 好 还钱。 哎， 嘟嘟嘟嘟， 没钱。 哎， 完了，接完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我看见了显示屏，我就知道你要账。 停，从现在开始啊， 怎么着？ 什么？咱俩约好了的 啊？ 什么来电显示？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 你得拿起来说完还钱。一个打灯谜你至于这么较真吗？你这叫矫情。 这叫聪明，就为了教育你。 干嘛那么挤的人呢？ 你老老实实说完，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跟你那是必须的。说完 干嘛非我说完就算输？ 我说完也算输。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还负责呢。 你要说完呢， 加倍给你， 你再给我500， 前后整1000。 算话算话， 绝对算数。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嘞， 开始。 接电话了啊， 说话呀，快说那字儿， 大点声，我听不见呢。 喂， 你输了，我赔了。 听完了这段相声节目哈，我们也再一次感受到两位演员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应该说两个人的经历有所不同，最开始我觉得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后来最终交织在一起，肯定这个过程是需要磨合磨合再磨合，可能也是充满了酸甜苦辣这个过程哈。尤其是像刚刚我那个就把您的这个话给砍了来，现在 我习惯了。 对，现在浩南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你自己的比如说从艺呀、啊、然后到现在 师承 年龄啊， 好，年龄 未婚否？ 哎，不，这不是征婚节目是不是？这个年龄呢是而立之年， 嗯， 他是不惑，我是而立，这是一对一里我们的那个词。当时呢、 嗯、 可以说创作源泉跟这也有关系。 嗯， 完了之后我的师承呢是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建华老师。 嗯， 啊、我的捧哏了，捧哏嘛， 嗯， 拜的是捧哏老师。这是在那个启蒙老师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推荐下， 嗯， 拜的我师傅。 嗯， 哎，同样工作是在中国铁路文工团， 嗯， 啊、跟刘颖老师是一个团。 那你现在目前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里，就说唱团里年龄最小的吗？ 对，应该是，我是真正的就而立之年嘛，今年是80后。 哦， 啊，我们都东 孩子，你还年轻啊， 80后啊， 对， 所以 80后奔三了。 对， 我都奔三 了，对，也30而立了。 啊，对对，而立了，而立了，立了，倒是立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没怎么立得特好。对，但是这相声界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你的相声事业还是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哎，是跟着那个刘颖老师。借着他官， 不，您老师，你别这么客气。 不是你们俩今儿怎么着？互相来之前商量好。 不是，他这说话老说我要讨价还价似的。 对，我看也是。 就是。 那咱们就来播出这段讨价还价吧。我们送出这个相声作品，送给大家来欣赏一下。 好。 哎，甩了，清仓大甩卖啊！外贸衬衣绝对便宜啊！我跟你们说，这儿的衬，哎，啊，大哥，啊。我们新到的外贸衬衣，嘿， 是啊， 有您穿的大号。 哎呦，那太好了， 来一件， 多少钱一件啊？ 哎呦，我们这大商场里卖好几千呢。 啊， 这儿便宜， 多少钱？ 300， 太贵 啊，人那面才卖30。那你得看什么东西，什么料子，一分钱一分货。您看我这衬衣 啊， 顶花带刺的， 黄瓜 不认识，纯棉带丝的， 没听说过， 新款是吗？ 啊， 穿身上 啊， 保证吸汗，凉快， 是啊， 买一件， 你便宜点， 这我就陪着卖。 你们都这么说 啊？您买多少？ 不是，你要便宜点，我就多买几件。 您多买，我给您按批发价。 是啊， 您多买，您来100件， 我改批发去啊。 那怎么？ 3件足够了。 3件 啊？ 有三件上只能这样，我1件算您290。 290 啊， 费这么大劲才就给我290， 这样120一件。 不，您太会砍价了、 啊、 不，它太便宜。 这样，我今天没开张呢，我拿您开个张 啊， 一件我算你250。 你才250呢， 怎么着？ 你说话呢？ 这 150一件，你卖就卖，不卖就算啊。 老板不在，我做不了主。 你就是老板， 您给加点价。 不加， 您给加5块钱， 一分都不加。别我走了，你又给我叫回来啊！走出10米，他准叫你，信吗？ 我不会叫您，不是？ 那算 买吗？ 当然 别 买了。 您别说了，您别走啊！哎，您赶紧，您回来。 您看吧，非得走出10米，他得给你叫回来。 哪儿啊？您才走出8米去， 他还给数着呢。 那我就便宜卖您，您就别挑了， 啊、 是 不挑，不挑哪行啊？这花150，我这就亏着呢，对不对？ 您看这， 哎，你这怎么一个有袖子，一个没袖子呀？ 那新今年新款式，哎呦，您穿着有品位。哎呀，您看您没头发，走大街上穿一有袖子，一没袖子，谁敢惹您啊？ 啊， 多好！您穿上好， 好， 不，你给我换， 别换了， 您再换我这 换、啊， 我这卖谁去？ 一件150，这样我给你400块钱， 啊，又少50啊？ 行了，这就不少了。 您可真会砍价，您穿好下回还来。 好嘞好嘞， 好 就这么着、 啊、下回还来、啊、 再见再见。 您看是不是还真是 这卖的呢总觉得卖便宜了、啊、 对， 买的呢总觉得上当，呵我得跟他砍价 啊， 两个人搏斗不休 哦， 是不是？ 你我跟您说，您这是赶上俩这个赶上了，俩抠门碰一块儿了，您要是相互理解一点，相互沟通一下，就没这事儿。 你说让买卖双方相互谦让， 哎， 那听着奇怪， 显着和气啊。 咱们再试试， 再来了， 我这个吆喝词儿都得改了。 来， 你从那边来。 好好好。 哎，走过路过别错过，就是贵就是贵，我今天贵的离谱的啊。 哎， 谁卖吗？ 哎。大哥、 哦、太好了，我们新到的外贸衬衣 是啊， 有您穿的大号， 太好了， 来一件吧。 多少钱一件啊？ 有贵点，你承受得了吗？ 嗯， 一件250呢。 250 啊， 太便宜了，人家那边都卖600多呢。 600多，您再看什么质量什么料子，您看我这一分钱一分货，您看我这衬衣 啊 啊，除了有窟窿就是跳丝，还没商标。 嚯、 啊、买家回去您赶紧穿，不能洗一件子就改抹布了。 谁说的？你瞧那质量多好！哎，贵点行吗？ 多贵 啊！你要是700一件，我全包了。 哎呦，别这大款吗？ 别全包了， 您来三件，咱回去试试。 三件太少，来五件， 来五件 ， 一件我给您就这交个朋友，算20块钱。 不行 啊， 低于800我不要。 哥，你看这个真是遇着高人了。 你瞧瞧， 说800是吧？ 对， 800一件，我给你5件，这你就别挑好的。好的坏的我卖别人， 我不要这好的，我就要那一个有肩膀一个没肩膀的，穿着显得我有品位。 哎，你我跟您讲，大哥 啊， 我这衣服 啊， 这衣服您买回去这样吧、 啊、 我给您算算 啊， 您是买5件，一件是800，5件是4000， 这 交个朋友，今儿你给我30块钱 啊， 交朋友吗？ 那哪行啊，你天天起早贪黑的挣点钱不容易啊。 我卖衣服的钱挣的家里都放不下，你行吗？ 我也是大款，我们家钱全在院里扔着呢。 你说我每天不卖个10万20万的？ 别逗了，你没我有钱。 你要这么说，这衣服我不要钱了，把衣服全送你们家去， 跟我较劲。 怎么着， 这衣服我不要了，给你10000块钱 走吗？ 你站着 干嘛？ 你给我多少钱？ 10000。 你等会儿，我找你吗？ 俩神经。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了这里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样时间刘颖浩南继续和大家共同聊聊相声哪些事儿。我是雅娟，明天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天长地久是神话，